第111集。我们站在客厅，沉默不语，对脸懵逼。施医生在等，等我们给他一个解释。但是我跟吴贤禅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大家只能沉默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施医生终于开口，他推了推他的金丝边眼镜。 算了，天机不可泄露是吧？我懂，尽管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，但我仍然愿意与你们为伍。 他人还怪好嘞，我真诚地握住他的手。谢谢，所以能不能麻烦您回去拿两件衣服来？你们体型差不多呢。虎大哥要比乌贤禅大一个号。施医生虽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其实跟虎大哥的身材差不多。之前有一次，我们看见他徒手拎着动物园棕熊的后脖梗子给人家扎针，扎完以后那熊都哭了，发出了阴阴阴的撒娇声。施医生耸了耸肩，点头答应了。 正好，我回去收拾东西，再来找你们。 送走了施医生，我坐在地毯上，看着虎大哥背后的伤，连连叹气。老公，你说怎么会这样啊？乌贤禅也坐了下来，环着我说道： 我感觉这帮人不是奔着他的皮来的，真正懂行的不会从后背开始剥皮，会从下巴开始。或许这帮人就是冲着他的血，他的骨头，他的虎鞭来的，毕竟传说那玩意儿能壮阳呢。 也不尽然，那帮人明显知道我不是正经的老虎。 虎大哥有些费劲地睁开眼，插话说道。我有些惊讶于虎大哥的恢复能力。你醒了？怎么样？疼不疼？哎，你说你受伤了，来的时候怎么不先说啊？跟我们聊什么天嘛？ 扯扯犊子，套套近乎，以后好办事嘛。 虎大哥侧过脸来看着我，他的肤色较黑，长着一张很标准帅气的东方脸，星目剑眉，山根鼻挺，鼻子上还有一道疤，看起来像是陈年旧疤。他笑了笑，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齿，眯着眼睛，是一头很帅气的阳光老虎。 老弟啊，大哥帅不？ 我实事求是。帅，就是有点虎。下回啊，别扯那些没用的犊子，小命要紧了。 哼，我看你是不怎么正经，怎么能让人伤成这样子？ 都说了，那人知道我不是正经老虎，他应该知道我是妖，所以带的武器是特殊定制的，不然你以为就那人类那破铜烂铁能伤得了我呀？哎呦，我那么疼。 虎大哥挑了挑眉，变出了厚实的大爪子来递给我，让我捏他的肉垫。乌贤禅不甘示弱地打掉了他的爪子。 哼，成妖之后会画地盘，你画了？画在哪里？手下还有多少成精的生灵？都是什么物种？有毛没毛？ 虎大哥再接再厉，变出尾巴递到了我的手里。 最北边的一道山脉里，那儿的灵气确实充沛，适合成精，挺多小动物都成精了。飞禽走兽呢归我管，植物归山里一棵千年老树管。我们已经和谐相处了百十来年了，这次是因为…… 他说着话，眼神暗淡下去，沉默了半晌，像在平复情绪，而后长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 老树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挖走了，现在生死未卜，我带着剩下的生灵往最深处躲，结果遇见了一帮人，不知道跟挖了老树的是不是一帮。总之我布了结界，把他们都藏了起来，仓促之间又布了个任意传送阵，就被送这儿来了。 我想是我的传送阵刚刚关闭，被虎大哥捕捉到了一丝气息，所以啊，他才误打误撞的被传送到了这里来了。就在此时，门铃声响起，施医生带着他的医药箱跟行李箱回来了，站在了门口。脱了白大褂的他身着长服，看起来更加的高大魁梧了。他 走进来扫了一眼沙发上因为没有衣服一直趴着的虎大狗，从袋子里往外掏东西。 醒了，这是给你买的内裤，这是给你带的衣服。 虎大哥看了他两眼，脸上忽然就红了一片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，特羞涩地说道： 谢谢医生，但是我起不来呀，能不能麻烦医生给我穿一下啊？ 我怀疑他在占施医生的便宜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施医生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 好啊，用不用我再帮你从里到外换一层新的皮啊？ 那倒也不必。 虎大哥灰溜溜地接过内裤，当着我们的面大咧咧地穿上，又开始套起了施医生带给他的睡衣睡裤。等到穿戴整齐，他特乖巧地坐在沙发上，跟刚才跟我们扯犊子的老虎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虎。施医生对于他的乖巧感觉到由衷的满意。 后背还疼不疼？过一段时间还得拆线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能走吗？ 指定能，我现在生龙活虎的，别说走了，你让我飞我也能飞。 施医生的眼中升起了浓厚的兴趣，坐在他的边上问道： 讲讲你来的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奇珍异兽，我看看能不能让我开开眼。 我跟巫仙禅也坐在边上乖乖巧巧的听。于是虎大哥小课堂开课了，他大手一挥，在空中召唤出了一本书来，一页一页的给我们翻着看。 基本啥都有，有那兔子、狐狸、狼，这个常见的不说了，还有那个野鸡、狍子、鹿，还有蛇啥玩意儿的，还有章子，水里还有一条鲤鱼精，长腿了，能说话，成年在水里叨逼叨的吓唬农户，被我们揍了好多次了。剩下的就是一些植物，我不咋认识，还有那个黄鼠狼那种邪乎玩意儿，刺猬啥的，等到时候带你们去看啊！天上飞的鸟有都是，不过跟大哥不咋熟悉，鸟族比较高傲，再加上咱们呢跟他们祖辈上有仇，所以关系一般。哎，谁让咱们猫一看见鸟就把持不住呢，是吧？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鼻子上的疤，瞥了眼巫仙禅。他提起了他的森林，他的山脉的时候，脸上涌现的是一种家长提起孩子的柔情，眼中有光，面带笑容。他是这森林的王，守护着这森林，保护着这些可爱的小生灵。 哎，我们跑的时候，兔子家刚生了一窝小兔子，窝还是我们一人一撮毛给续的呢，就生了仨，眼睛还没睁呢，就让我们带着跑了。一天安稳日子也没过上啊，一顿奶也没准时喝上啊。哎，造孽呀。 在山中没有别的老虎吗？怎么就你自己护着这片地方啊？他愣了愣，而后露出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容来。 我们这种族啊，总共也就几十只。当时我爹妈生我没几天，就让猎户杀了，整个山里就我自个儿了。是那些开了灵智的生灵喂养我，我才能长大。你说是吧？做人不能忘本儿。我被这座山养大的，我就要留在这座山里，我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来这儿是大哥第一次出远门，没带啥礼，对不住了啊。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咋还能挑这里呢？你能来就不错了，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好，我们跟你回去。 回去得尽早啊。 虎大哥打量着我们几个人，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 不如就明天。 此时的施医生率先点了点头。 明天行，反正我没事儿，我的东西都带齐了。 可以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开车回去还是走传送阵？我老婆现在会了，可厉害了，就是还能用写作媒介有点费劲，不过没关系，可以用我的。 用大哥的，大哥有的是写，而且还精准。 虎大哥恢复了生龙活虎，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拍得自己直咳嗽。施医生站起了身来，自觉地走向了客户。 好，那我就先休息了。 老虎突然有些扭扭捏捏的，脸都红了。 我医生 我, 我也可以跟施医生一块睡吗？ 可以啊，一起睡呗。我正好看看你的情况，看你明天能不能走上。 施医生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他这话说得过于理所当然，我都忘记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接受能力就能这么强。在下午的时候刚看到老虎大变活人，现在竟然就能跟老虎一起睡觉了。 但是我喜欢拱的，我怕你介意。 虎大哥的语气特别的诚恳。我们沉默了半晌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施医生露出了一个笑容来。 好巧，我也是。 乌贤蝉看施医生的眼神都变了，把我往身边揽了揽，小声的让我以后离他远一些。虎大哥屁颠屁颠的跟着施医生回房了，就像一只壮汉般的小蝴蝶，咚咚咚的。